气有那么大的玩意儿，包皮包皮啊？ 谁拿你皮包了？ 你不，再出来了。 嗯、我您干嘛呀？ 我这痒痒挠挠， 传染了。有像您这么拐的吗？谁都这么拐呀、啊？谁像您了？这怎么了？这是有这么拐的？ 不是我，我可记得我带皮包了，记得 记，你哪有那个呀？ 不是记得带。 我的四块钱，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你这么过来，我凑俩哪儿的过来？这是明天我的房钱， 房四块，两块就行了， 一块也不成。您 各位，您这皮包可留点神啊，留点意， 留点意，咱俩划开界限。 哪儿的事儿？给你五块钱，哪儿的事儿啊？ 我跟你要了，你 不是我要这，我觉得呀， 嗯。 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呀，你也就开个玩笑打个岔，你说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们也没正经的、 啊、谁告诉你的？ 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也不懂。 我不懂 真正咱俩人稳稳当当站在这儿聊聊，谈谈文学的理论，戏曲的常识，研究研究咱们啊祖国的一些个民间艺术，也怕您谈不出来。 哎呀，我怕您不懂。 不懂， 怕您不懂。 你说这文学作品、戏曲的东西，你说什么戏？咱研究研究， 甭研究，说学逗唱这四个字，你随便挑 唱。 哎， 你都会什么？ 唱的很多了。 嗯， 昆高腔、大鼓、小曲、评戏、京剧、越剧、绍兴戏、花鼓，你提什么呀？各个剧种，我都爱听，我全会。 嗯。说话，您说话就说话，您干嘛这模样？ 这模样怎么了？ 鸳鸯乱点头呢，还跟我这儿 吹打拉弹 全行。 哎， 评戏呀、啊，甭提评戏，你别的戏我不敢说，评戏呀、啊，跟你讲，我这是发行。 您这发行啊？ 这肚子没别的， 怎么了？ 全是评戏。你像这些个著名评戏演员，谢灵霞。金翠霞， 嗯， 雷小军，小白霜，金凤霞等等的，经常找我研究， 啊、 嗯，经常找我联系，啊， 找您联系， 你就知道咱这评戏怎么样了。 您认识我吗？ 你不是说相声白宣福吗？ 说相声， 嗯， 我是后学的，我学这是评戏有门里出身，亲传。 跟谁学的呀？ 跟我姐姐。 哪位？ 白玉霜。 哎呦，闻名全国呀。 哎， 老演员。白玉霜。 对了， 那是您姐姐。一直都不知道，您现在才知道。您叫什么？ 我叫黑姨子。黑姨子挨得上。白玉霜的腔调我可满城 满会 满会。 今儿这么着，今儿咱俩人也别，你也别吹，我也别吹， 哎， 别开生面，京剧梆子咱们都不唱了。 好了， 今儿咱俩唱出评戏，怎么样？ 好啊， 你行，你唱一出戏。 您唱哪工的？ 旦角。 旦角， 当然了，评戏旦角为主嘛。 好，咱们二位唱回啊，卖油郎独占花魁女。 那戏多俗啊，那多俗啊，那咱甭唱，没意思。 金鼓七关站下一段来，杜十娘。 杜十娘那仙灵侠常唱，咱不唱。 哎，咱们唱这出珍珠汗衫。 珍珠汗衫， 哎， 好好， 怎么样？ 我来那汗衫。 我来那裤衩儿。 我对付那双袜子。 我来那胶皮鞋子。 孩子得你抱着，对不对？ 孩子我抱着。咱俩是干嘛？离婚的是怎么的？分家呢？珍珠汗衫是剧名。 我懂啊，这我再不懂得了，跟你开个玩笑。珍珠汗衫这在评戏里头来说很精彩的一出戏。 哎， 不过这个戏也就是时间长点。 就是 人也比较多 啊， 咱两个人呢赶不过来 唱全了。那是赶不过来。 唱哪点儿？

当个啷个啷的当，夕阳第一时 的当， 奴的前夫他名字就叫江心哥， 当个啷的当。 这一听一大受不了这个， 这兜签儿， 什么兜签儿？ 那谁受得了这个？ 进去， 吓我一跳。 他因何呀 等 来到此深草行活，可怜他呀 等 青年的人儿这样的命薄，小奴我百文风我丑了命难哦， 地等 好心腹啊口角言那记下了大的 当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山芋撑的。 刚才提罗多尔斯的别言别色，莫非你与罗德有瓜葛不成？ 说要瓜葛，但给要瓜葛，那个我。 我接替人是怎么 着？你就那机器人，我告诉你，你干嘛呢？ 你说你干嘛呢？ 是快板， 你那快板吗？你上机器了？你那是 慢着。 你说谁嘴这么快？跟这板？ 那本是切身 盖里个浪红袍的哥哥，此言啥意？你姓王，他姓罗，莫非一个人一母二父不成？ 我兄长跟随我姥姥长大，改名叫做罗德，看妾身饶我兄不死才是。 王氏犯法与民同罪，哪有饶恕道理？真乃气压死 你干嘛去？ 那个打饭矿了。干嘛呢？我这生气呢。 我怎么着？ 你这点得央着我。一大段唱， 这点钱我的了。 哎， 央你了。 对了， 罢了，我的好心的老爷呀， 这没垫儿着了， 您凑对了，没卡了，没垫儿。 当的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的当，昂的个儿当。 要命！ 怎么了？ 来点水啊！唱这么半天了，没进场呢，你这不还找印场？派头不小，印场去。 哎呀， 来点水呢， 来点水啊。 喂，还有打字上来的吗？你 还长着呢。 回来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 他不是干这个的。 干嘛的？ 这小白楼擦皮鞋的。 当拉住了啊，好啊秀，我连叫。 你怎么搞？这是搞笑吗？这 那哪有呢？ 这不搞笑吗？我受不了，你也干啥？ 我连。老爷，老